弹完琴或者说去运动完了之后，就会效率会提高，就是你学习效率会提高。 放松这个事情啊，适当的劳逸结合，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儿，它一定也是我们助考家长的事情。家长要是不放松，这孩子也没法放松。为什么呢？你较着劲看着孩子稍微一放松，你肯定要爆发。你不爆发，你就忍着，忍着就可能抑郁症，啊，或者说焦虑症。 你爆发了呢，和孩子 爆发就打起来了啊！爆发，不是你不爆发，孩子也能看出来，你那要地震，你那要地震。然后呢，你老憋着，你就焦虑。所以说，你焦虑了，这个家庭不和谐了， 亲子关系就紧张了。 肯定你就是没跟他发生冲突，孩子都觉得他能感觉出来，他是人呢，他多聪明啊，小动物都能感觉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要家长跟孩子都有个劳逸结合的问题，这是第一点。 对 啊，第二点呢，就是劳逸结合可不等于睡眠，就是我们不要觉得，哎，这孩子现在原来睡五个钟头，现在我能睡八个小时可以了，不是这概念，就是说除了睡觉以外，他还有个休闲的问题，甚至要有发呆的问题。你不能说只要不学习那就是休闲，只要睡觉了就已经休闲了，不是，这不是一个概念，他要乐出来，不管是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还是干什么，出去跑步，跑五公里。我们有个女生是这样的，每星期都跑几次，非常棒。他得愿意做他愿意干的事儿，他才行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能把这个休闲就等于睡觉，这是第二个观点。还有一个第三个观点就是说，一定要保证室外活动和体育运动是要保证的，没有这一项那是硬伤。再有呢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考虑适度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什么叫适度，它要和你的时间段有关系。我处在什么时段，你比如放假了它肯定要多一些，现在正要考试了那你就要少一点。那高二跟高三又不一样，高三的上学期跟下学期又不一样，三月份跟五月份不一样，而真正到了六月份就到那真得放松了，那就别太学了就。所以它跟时段不一样，跟每个孩子的目标承受能力不一样，还有一个就是目前的状态。你比如他正心烦意乱的，你让他多玩一会儿，多休闲一会儿，说现在状态挺好，连他自己都知道，哎，我现在学进去了，都别理我啊，我别玩手机了，你让他玩他都不玩。所以说在度的问题上我们又要有一个综合判断和引导。 那李娜琪今年是高二哈，转过年来九月份就开始进入这个高三了哈，你对高三生活的一些展望以及一些计划，另外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样要求你的？和你自己的想法目前来讲有没有什么冲突？ 还好，就是我们班会和高三是一个楼层的，所以会看到一些高三学生的作息，就是主要就是学习，但他们也会去户外活动。然后我的父母就是会给我足够的休息时间，但是当我开始去学习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禁止我这种电子产品带入我的屋子里。 下次自己自觉禁止。 对， 不要再让家长提醒。 那你已经看到了，其实同楼层的高三同学他们的那种状态哈。你现在心里你觉得你可以适应吗？或者你可以很快的就去接受和融入那种节奏吗？ 一旦到那儿，你紧张吗？畏惧吗？ 我觉得紧张肯定会有，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期待一下高三，因为毕竟高三完了就可以到一个新的就是新的 环境， 对对对对， 到大学里面。 对， 我这么盼望着脱离。 他的想法是赶快结束吧。我刚要表扬他，他有这种又求战的欲望，原来是为了快点结束。 但是那等于我换了一个环境，那儿的生活未见得跟你说比现在放松。真正的大学生活，那如果你看怎么过哈。 李子怡专门讲过这个，让我回到高三吧。大学生讲让我回到高三。 对，所以说呢，每个人的这个期待可能会不一样哈。还有的，您不知道，我采访过那孩子说，我考上大学，然后我这毕业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四处去玩，我可以游历，然后干我喜欢干的事儿。其实我觉得，在学生时代，你依然可以去干这些事儿，不用说把高中弄得那紧紧巴巴的，然后说把所有的盼望、所有的期待都留在后面。 不要妖魔化高三，什么手榴弹用上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为了高考， 对， 那都是不对的。 对， 那一定是你在补过去的欠账。我非常反对那种做法。 所以呢，日子是自己的，一天一天，我们的这个年华，我们要一天一天的过，我们别把最美好的这段时光然后紧紧的束缚在这个上面哈，然后等着说我